丧伤，黑夜看不见你的坚强，流放变成我的苍凉，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山高只愿任水流长，忽然担心自己的内伤，心愿屠宰场的冷汤，微笑不如声色的张 过磨的彼岸不离嗖嗖一滴卡纳西米尼塞哟那拉西达こんなに今溢れている光のかけらまばゆいほどに踏み出したその一歩に迷いがな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よそれでもただ伝えたくて素直にあるがままに忘れることのない思い

现在我们慢慢沦为颓势。

梧桐落叶依然，夹竹桃花芬芳满园鲜艳，香樟百年更加茁壮参天，大雪精神在我胸中激荡，心无羁绊

生活。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风筝突然唱写的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的背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上我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手，手轻轻一碰它就哭。大人被冲破大伤口，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的背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上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哩哒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

人说的第一百个我，一天一天咬各种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睡了。管他明天是什么，迎着风走。如果爱是火，那我就是风。他说 来过。 了，多远是你悄悄再去吗？ 是。